岁月遥遥，空留你容颜。 也是成长。 说人生啊没有白走的路，眼泪流的他都算得 心中心念似风雷，加年轻的少年还。 自光阴遍地洒，大江山河成为沙，人潇洒人韶华，任由心难安眼下，各自光阴遍地洒，春去秋来不落花，花许下不作罢，朝那天地去纵马。我无关于夏天的喜和花，与那老者对棋又对茶，今天你喜花想定之天下，落日余晖望遍北风沙，小店为篱笆轻轻落琵琶，酒香扑鼻醉三千八，黄朝尽瘦马且等落刹那，不要不急便走遍神马，各自光阴遍地洒，大江山河成为家，人潇洒人说话，更有心难安年家，各自光阴遍地洒，春去秋来不落花，花许下不作罢，朝那天际去纵马。 寂寞才说爱，为何你要那么坏？当初是谁告诉？ 还是当初见你模样。